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大家好，我是郭毅。工业遗存不仅是承载着工业发展的历史，也展现了工业文化独特的魅力。在北京，像798、二机厂这些由旧厂房改造成的工业园区，不仅是成功转型，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那今天将带大家走进这些工业园区，看看他们如何在北京的发展过程当中向国际化园区转型升级的。今天我们的第一站就来到了位于石景山区的首钢工业园区。那么在这里啊，前不久是刚刚举办了2021年服贸会。走进首钢园区呢，一股浓厚的工业风就扑面而来，形成了一股山水工业遗存独特的风貌。在建设过程当中，首钢园是突出了人与历史遗存的交互，通过提供开放绿地、城市秀场、共享空间等多样性的空间与服务，突出了更适合服贸会的人文交流氛围。今天我们来邀请到的是首建投公司规划设计部的部长助理周婷，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那首先要祝贺一下周婷啊，这个服贸会圆满落幕，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功不可没。那怎么样，是不是觉得非常的自豪？ 我们觉得这次其实是先于冬奥会，然后呢整个首钢园区在国际上面正式的一个亮相，而且这片开放的区域也特别的这个有典型的这个工业园区的改造更新的一个价值，所以我们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个很完美的一次呈现。 像咱们身旁的这些服贸会的建筑，它都是新建的吗？ 可以看到展馆都是新建的，但是我们从那个整体的风貌上面去最大程度的去找了这个和原来工业遗存，你比如说刀具车间会议室、修理车间会议室，就是这样。我们刻意的是保留了原来这个工业的这些印记，前的这个叫堆取料机啊，这个我们都觉得特别， 很少人有能 见过，对，就是很帅。我们当时看到它的时候，我们觉得一定要留下来。 对， 然后现在今年已经成了就是网红打卡，这个就是标志性的一个区。你尊重原有的机理，所以的话你的这个大的风貌也不会破坏原来这个工业厂房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风貌的一个效果。 那在服贸会期间，这些场馆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一边是充满年代感的钢铁高炉，一边是时尚现代的展览场馆。在刚刚结束的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首钢园展区本身就是一大亮点。走进首钢园，工业遗迹与现代化会展空间相融合，花园式绿地随处可见，既是京西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也彰显着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的独特魅力。 这种工业风格，然后和这种很现代的这种展会啊，智能化的展会，就是在一起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冲击和视觉效果。 虽然是一个老的工业园区，但是通过新的这个展示布展，感觉这个园区非常有风貌。然后我们这次服贸会的组织非常完善，保障非常有力。 首钢园会场共设展览场馆15个，面积约9.4万平方米，场馆主体采用钢结构设计，21个会议室分布在首钢园内15处，其中有9间是由工业遗存改造的。 整个服贸会它的总体布局呢，是采用了花园式和聚落式的一个展会的布局，它是由中心主轴，从南登陆厅到北登陆厅，中心主轴加4个景观廊道，还有多个景观花园节点组成的。 展馆内的8大主题展区为现场观众展示了服贸领域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下的新技术、新模式、新成果。记者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区看到 AI、工业互联网、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产品比比皆是，在宽敞的空间内展示了智能科技在城市环境服务领域的应用。 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专题 展览面积9700平米，展商企业79家，分作 5G 技术、超高清显示技术、碳中和技术和信息服务技术4个板块，具有展示互动、地域泛在、目标导向等重要特点。 对于参展企业来说，更希望通过服贸会平台将自己的最新技术产品推广到更广泛的领域。您看，这套档案管理系统就是首次亮相服贸会，它融合了物联网、生物科技、大数据等新科技，实现了档案工作的安全化、精准化、高效化和智能化。 通过我们这个 AI 技术呢，做到这种快速的这个档案识别，能够对这个信息进一步挖掘和利用。那么像我们的这个服务机器人，包括我们的智能证件管理柜，那么这些我们都是希望在国际市场上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开拓和发展的。 本届服贸会共吸引了来自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2万余家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参会，总计达成各类成果1672个。今年服贸会成果数量和交易金额均超上届，而首钢园也通过会展创新秀出了新风采。 偌大的一个首钢园区，我们已经体会到了许多升级改造完成的场馆，其实还有更多的场馆还在最后的收尾阶段。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曾经首钢园区的一个制氧厂。那未来这里将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场馆呢？我们接下来继续让我们的周设计师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我想问一下周婷，就是未来像我们现在所处这个空间，可能以后会承担着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啊，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的1.6万主厂房，啊，我们会简称16000，就是之前制氧车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空间。看到就是说，这个很明显，我们用了就是新旧织补的这样的一个手法去做， 就在织补。 对，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个钢结构的以北，这个就是原来老厂房的部分，然后这新加出来的这一个这个玻璃盒子，这个就是新的，是吧？因为毕竟我们不能够全部的进行保留，因为我们还有其他功能的一个植入。目前考虑的一个功能也是作为就是后期的一个发布啊，包括会议啊，还有展览展示这么一些功能的考虑。 除了刚才您给我们大家介绍的这个制氧车间的改造之外，还有哪些场馆可能还在最后的这样一个施工过程当中？ 我们所在的这个制氧片区的北侧，就是我们和首钢基金啊和这个铁石门共同合作打造的六工会项目，是我们整个区域一片就是低密度的商办融合的一片的这个区域。现在也有很多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商户已经入驻了。还有像我们这个全民湖大街以东的这个我们东北角，我们的金安科幻广场，是我们一片以这个科幻产业为主的打造这个区域。新首钢国际人才社区呢，在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金安科幻广场的南侧，然后临着北西安路，所以它的交通是非常方便的。然后这一块是我们北区整个5大片区的这个主要的功能之一，密度也相当会高一点啊。然后现在呢，我们是正在配合就是地铁10号线，就是北西安站的地铁上盖这块开发，等于就是后来就冬奥之后啊，就会有这个地铁线从这个区域来穿过啊。这块一块的考虑呢，也是就是服务于整个园区啊，像这个高科技研发的这个产业，提供这个高端人才的一个配套的服务，像有这个高端的这个医疗啊，包括托幼啊，还有这个就是高端居住的这个功能，都会在里面融合在一起。 现在我来到了首钢园区的空中步道，那在不远处呢，就是已经有很多人非常熟悉的首钢滑雪大跳台了。在不久就要到来的北京冬奥会期间，这里将产生4枚金牌。那现如今为了迎接冬奥会，首钢园区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呢？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邀请到了首钢滑雪大跳台的负责人刘玉川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玉川你好。 主持人好。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现在已经是正式进入到了这个迎接冬奥会的倒计时了。 对。 咱们现在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 截止目前呢，大跳台本体包括我们配套的冷气塔酒店和我们的观众服务楼都已经全部的完工，而且呢今年的9月初，大跳台的奥运会期间的场馆管理团队已经顺利入驻办公，首钢园区周边的餐饮酒店配套也都建设完毕。大跳台这部分呢，已经进入到了冲刺的一个加速周期，现在正在加紧建设赛时的临时设施，预计呢11月底也就建设完成。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呢，是各方人员都进入到场馆管理团队，各业务领域呢要磨合自己的团队，熟悉专业领域的工作，制定呢运行计划，然后保障方案， 然后熟悉赛时的我们各个流程，我们这些进入到这个场馆团队人也会全力以赴做好各项保障工作。 感谢玉川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啊。其实在刚刚结束不久的服贸会上呢，冬奥主题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服贸会，看看服贸会中的冬奥时刻。 北京冬奥会已进入倒计时，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组委的办公地及冬奥滑雪大跳台正式比赛场馆，首钢园区有着鲜明的冬奥元素和体育元素。在位于首钢园区的2021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展馆北京冬奥组委主展区，参观者们可以穿越时光隧道来到奥林匹克中心区，感受自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以来筹办过程中的重大节点和标志性事件。 对于这个北京市民来讲，冬季奥运会从这个经济上、文化上、生活上应该都是一个好的一个机会， 期盼和这个荣耀的事情，更多的展示咱们国家的实力还有人民的幸福感。 除了了解冬奥知识，在服贸会6号馆里还可以通过冰上运动模拟和 VR 体验装置更加直观地体验冬季运动的魅力。 体验活动很丰富，然后就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在服贸会期间，首钢园里同时举办了2021年冬博会，8大展示区集合了12大类展示内容，向冰雪产业界、冬运爱好者以及观众展示了全球最前沿的冬运装备、冰雪设备、冰雪技术、冬运文化等。 我们也经过了6年的筹办时光，在2020年底，我们全面完成12个竞赛场馆的建设任务。到今年初，我们已经将冬奥村、我们的媒体中心也如期交付。可以说，所有的工作按既定的目标正在稳步扎实推进。我们可以向世界宣告，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同时，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个展览展示，向大家表示，向各位公众宣告，冬奥会我们准备好了。 9月8号，2021服贸会顺利闭幕。首钢园暂时回归平静，而下一次的世界级盛会就将是100多天之后的冬奥会。 不论是刚刚结束的服贸会，还是即将举办的冬奥会，首钢园区从未缺席，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首钢园区的硬件建设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但是我们也知道，不论是一场活动还是一个赛事的举办，硬件建设只是其中的一方面，服务保障同样重要。那首钢园区的服务保障做得到底怎么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首钢园区的商户运营的负责人石巧玲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我们首钢园其实一直在着力打造我们国际化的这种高端服务。实际上我们自己的园服公司也专门成立了，比如说餐饮酒店事业部呀，租车事业部呀，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文旅事业部呀。员工从原来这种炼钢工人，然后到现在这种转型，像包括我们有的是转型成这个制冰工人，然后像这个刘伯强，然后还有就是冬奥的这种解说员江金玉，他们也都是转型非常成功。 从这个钢厂的职工再到现在服务保障人员的这种转变也不简单吧？ 是的，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经常会提4个字叫首钢精神，这个呢是一种文化传承啊。另外呢，其实我们在整个的这种服务过程中，一方面呢也引入这种市场化的这种高端团队，打造这种国际化的这种服务为目标，那让两个团队这种相互融合和碰撞。另外呢，其实我们也通过一些国际化的赛事然后来锻炼这支队伍，比如说刚刚结束的这个服贸会啊，可能这种人流量呢都是几万人，还有我们在2019年举办的这种费雪国际世界杯，实际上是一个对这种国际赛事全面服务保障的一次练兵。 那首钢园区在未来又有什么样一些新的计划？ 我们在整个的产业啊定位啊，是以这种科技文化、体育、金融相融合这样一个发展。那未来的话，我们会把这个科幻啊、电竞啊两大产业会作为我们园区的主产业，着力的打造这种比如说科幻的公共服务平台呀、科幻大师工作坊啊等等，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吸引更多的这种企业来入驻。 曾经遍布高大建筑和设备的十里钢城，现如今已经改造成为了国际化的新工业园区。那么相信在不久就要到来的北京冬奥会期间呢，新首钢园将会继续创造辉煌。那看完了首钢园，我们接下来要前往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那里也有一片老旧厂房正在改造升级当中，那也正在经历着和新首钢园相似却又不同的变化。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通州区张家湾设计小镇的北炮轻钢厂园区，这里呢曾经是北炮轻钢厂的生产车间，那身处其中，我感受到了浓浓的工业气息。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正在施工的这个建筑呢，曾经就是北炮轻钢厂的夹心板生产车间，而在未来它将成为北京国际设计周的永久会址。现在它的建设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一起走进去看一看。现在我来到了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的项目现场。在此之前呢，我了解到咱们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的项目呢，占地面积达到了1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达到了17715平方米。那其中呢，地下一层，地上呢是有三层。那现在的工程建设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接下来我们有请张家湾设计小镇，那么北炮轻钢厂一期夹心厂房改造项目的执行经理向虎来为我们进行一下介绍。向经理您好。 你好，你好，你好。 感谢您。首先想来问问您啊，咱们现在这个工程的建设情况怎么样？啊， 是这样，咱们现在整个工程现在目前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完成了。 就比如说是咱们现在这看到这些、啊。 对，咱们现在在整个地上是钢结构，然后地下是钢筋混凝土的，地上钢结构已经全部完成了。然后地下部分已经全面进行了装修工作。地上部分，然后咱们现在进行机电安装和二次结构，然后屋面工程和外幕墙的一个工作。啊，现在我们整体呢，屋面现在完成了60%，整体幕墙然后完成了20%。11月份的中下旬，然后整个外延亮相，啊，预计是12月份，然后完成浇浚工作。 这个以前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厂房，现在要变成一个设计周的会址，性质用途都不一样了，施工肯定不容易吧？ 对对对，整个施工组装上相对来说比较困难，因为钢结构然后整体构件然后都是采用了一个旧件利用，然后一个翻新的处理啊，所以说它也在做一些个比较零星的构件比较多。咱们整体的钢结构雕刺要在1700多雕刺，从基础阶段呢，然后咱们原来就是南北两侧这个柱子啊，它采用了利用了原来的独立基础。 哦，就是以前厂房的。 对对对，然后一些个钢梁钢柱然后重新进行了翻新处理，然后又做了一些个加固的措施，又重新然后展现在咱们在现在这个建筑物中。咱们整体幕墙形式就比较多，它现在分为7种幕墙形式，有手工陶土砖啊、玻璃幕墙啊，还有一些个铝板幕墙啊、复合铝板幕墙，所以说它这个展现的效果非常漂亮。 北炮轻钢厂是一座被腾退的老旧厂房，这里经过现代化改造后，将用于建设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和红星奖博物馆，成为设计小镇文化活动核心展区及公共服务体验区。从老厂房变身为国际展览场地，这里的未来处处有智慧。为了探索智慧应用场景创新示范，北炮轻钢项目在建设过程中采用了融合 5G 新基建、物联网等技术的智能建造平台，对工程进行全周期的管理，比如说工地进展的监控、工作人员的管理，还有对施工情况的验收等等。 通过我们的平台，可以实现对北炮项目的一个质量、安全、进度、投资等全过程的项目管理。 那么设计周这块呢，监理工程师他现场他的质量检查、安全检查，那么他们可以就是很好的用我们的平台来使用，我们都现在变成全面的在线的数字化的实时的这种信息同步。一个工程项目如果现场实现数字化管理之后，实现这个数字化转型管理之后呢，工作效率、工程管理效率可以提高13%-14%，那么那个可以节省成本大概4%-6%。 除了在建设方面进行智慧化探索外，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在建设和功能等方面也着眼于世界设计中心这一目标。建成后的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将划分出多个主要功能区域，比如展厅、对外出租办公区、全球发布大厅、设计图书馆等，同时还将提供会议论坛、展示交易、陈列收藏、商业办公等服务。 我们会实现从工业设计向文创设计、服装设计、美学设计的跨界，通过定期的展览展示活动 丰富产业链条，把高端的设计人才吸引到小镇，同时呢为小镇的观众打造这种充满时尚元素、科技元素的沉浸式的展览展示活动。 另外，这里可不仅仅服务设计周，在设计周期间，这里是北京国际设计周最大的场外展览场地，而在非设计周期间，这里将常态化承接设计类主题活动，举办展览、开展功能性办公等，集聚全球资源，带动小镇发展，成为著名的文化艺术区。未来，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将逐步建设完善，成为中国设计博物馆。 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北炮轻钢厂更新改造项目的设计师贺帆，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贺帆你好。 主持人你好。 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灵感，有了如此的设计？ 其实整个北炮轻钢厂的改造是由我们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崔凯崔院士来主持设计的。那么崔院士在拿到这块地之后，并没有孤立的来看待我们这个主厂房的一个改造，他其实是希望把我们主厂房所在的这个北炮北地块和我们未来这个中国建设科技集团所在的这个办公楼的南地块共同打造成为一个相互对话的城市关系，因此他设计了一个环状的城市绿化景观带。我们在进行这个主厂房改造的过程中，首先需要保留的那就是它的这个主体的钢结构的部分。那么这个第一呢，我们是对张家湾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工业历史的一个尊重。那么未来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对这些钢的柱子梁结构包括它的斜撑的一个保留，打造成为一些非常具有工业感的设计展厅。另外呢，这个主厂房它的这些大跨度高层高的一些基本结构是满足我们未来这些丰富多样的一些展品的展示需求的，因此呢我们是对它进行了保留。主展馆内部呢，其实在首层有三个独立的展厅，那么在它的刚才说到二层加高的区域呢，会有一个固定展的展示区域。那么未来这样的大约是有6000平米的一个展览面积，可以满足非常多的平时日常展览需求，包括我们设计周期间的一些他们的展览展示，还有一些展销的功能。同时呢，在它的首层我们也设置了一个多功能厅，这样的话可以满足未来的一些类似于汽车发布会或者是我们公众的一些这些报告活动可以在这里进行。我们未来呢也希望我们的这个设计建筑呢能够成为我们张家湾设计小镇的一个典范性的一个文化中心。 非常感谢贺帆给我们带来的介绍。那其实啊，除了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介绍的这个北炮轻钢厂的更新改造项目，我们在不远处的一个园区也在进行着同样的更新改造，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宽敞的空间，舒适的沙发，如果让您在这儿办公，您愿意吗？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张家湾设计小镇的未来设计园区。您能想象得到吗？就在您的办公桌旁边，可能就有一个绿色的花园。那其实啊，在我们的未来设计园区内呢，还有许许多多的设计亮点。那今天呢，我也是找到了一位资深向导来带您一起逛一逛。首先，我们要来欢迎一下未来设计院的副院长郭少山。郭院长，郭院长你好。 好，这个厂房是以前铜牛的成衣车间，那个时候是一个生产针织内衣的。但你看现在我们改造完了之后，把它变成了一个共享办公的空间，就是改造过程中所有的主体的结构都保留下来了。你看这下面的钢结构，这些钢梁钢柱，这些空间全都用的是原来的旧的铜牛留下来的钢结构，因为它原来的钢结构是很精细化的，这部分完全可以利用。然后所有的外维护结构都是重新做了，那么换了一层外维护结构，这样呢既保证它的空间效果，又保证它的节能。 未来设计园区是张家湾设计小镇启动区五大重点地块之一，这里曾是北京铜牛厂的老厂区，中国纺织业的一块金字招牌，曾经上百台机器在厂量的厂区内转动，一件件精工细作的成品内衣在这里诞生。2013年，伴随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北京铜牛厂主动转型，将制衣生产车间外迁，而闲置下来的厂房也在2020年被赋予了新任务，打造北京未来设计园区。把旧厂房改造成现代化园区怎么做？设计方确定了几个核心理念，不搞大拆大建，对老厂房进行保护性利用。如今走在由成衣车间改造而成的共享办公区内，可以看到简洁的装修、透亮的玻璃、成排的绿植，一副现代化办公空间的模样。 只有随处可见的钢梁和立柱可以看到工业历史的痕迹。在共享大厅的建设过程中，科技感无处不在。共享大厅在建设时专门进行了风环境模拟，在舒适和节能间找到最佳平衡点。通风管有一人多高，力求最大程度节约能源。此外，厅内安装的智慧照明系统不仅可以通过手机进行冷暖光源的调控，而且光线还随环境光自行变化，智能模仿自然光。 这是我们院自己开发的一套智能管理系统，用我手机来开这灯，我手机就相当于只要我手机显示这个灯就可以打开，然后还可以把这个灯变成暖光，现在是冷光嘛，现在就变成暖光了，然后还可以把它变成冷光，包括看我身后的这个电控膜，我可以用电控膜把它变成透明的。 哇哦！ 对，然后也可以用这个电控膜再把它关闭，让它不透明起来。就是当我需要这两个空间隔绝的时候，就用电控膜。 隐私性特别好。 对对对对， 这个太棒了。 对，而且非常适合改造项目，包括后面的那个卷帘，我可以用手机控制，让那个卷帘向下落。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空间就变成一个 完全私密。 哎，对对对，完全私密的空间，就是要把这个建筑变成有智慧的、有感知的、有神经的。 那关事长，其实刚才您给我们介绍很多都是这个共享办公的一些区域。 对， 其实我也了解到咱们除了办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展区。 对， 那在展区当中又有哪些亮点？ 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尝试运营整个园区，这个对于我们一个传统的设计院来说也是业务上的一次突破，就是希望尝试一种新的业务模式。南区是共享办公区，现在咱们在北区，这个北区呢是我们尝试将来要做各种展示发布的空间区域，就是在这个园区将来要办各种各样的展览啊活动，还有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是北京智慧生活实验室。其实智慧生活实验室的核心逻辑呢，就是把未来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在这一刻呈现出来。 刚才一直在提到一个词儿，就是未来。那毫无疑问，未来我们一定要走向国际化。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当然也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首先呢，这里面的活动是国际化的活动。其次呢，入驻企业，因为北京院呢是，算是建筑设计行业的一个龙头企业，我们有非常丰富的上下游产业链。我们的上下游产业链的这些合作伙伴有大量的国际事务所。就是未来的这种设计合作呢，一定是中国的要走向国外，国外的走向中国，大家相互融合。所以我们入驻这个园区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刚才我说的这些国际的好的事务所带到园区里面，和我们在园区、在通州、在副中心的项目进行合作。 曾经的工业重镇变身成为了北京最具魅力的设计小镇，未来设计类的上下游企业将在这里加速形成产业聚集，共同将张家湾设计小镇打造成为北京设计之都的主平台。让我们共同期待设计小镇早日建成。通过这些工业遗存现如今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北京是在疏解过程当中发展着智慧和转型提升的力量。未来相信这些工业遗存会有更多华丽的转身，承担起城市发展的新角色。 本期协同发展进行时内容选编自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京津冀大格局节目。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度访谈，欢迎收看财经频道京津冀大格局，播出时间每周三20:05。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